只有我能体会，让我再陪你走一回。 为什么人要一个人独处，忍受孤单呢？我想你应该多约一些朋友聊聊天，谈一谈彼此的近况，看两部电影，吃几桶爆米花，逛逛街，发现一些街头的潮流文化，打打麻将，拉些家长里短，比比自己和别人的差距，看看自己和别人有何不同，然后你就会发现还是一个人待着比较好。 你的白纸我来信手涂鸦，没有什么比青春伟大，今天王子明天变成青蛙，只要有说法不用章法，结了果的大树何必开花，谁在树下追思水年华，你一个人害怕我就把你带回家。你说这个世界声色犬马，我说不如演亚当夏娃，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，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，不管是个少女还是喇嘛，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，你跳你的恰恰，我唱我的啦啦啦。洛丽塔世界声色犬马，我说不如演亚当夏娃，你的习惯我的绿豆芝麻，躺在太阳下一起发芽，不管是个修女还是喇嘛，谁都难免会中毒的瓜，你跳你的恰恰，我唱我的啦啦啦。 其实年少不等于青春，不要以为我们年轻就是资本，有没有资本绝对取决于我们现在做什么以及准备要做什么。瞎忙的人总是碌碌无为，这不代表充实只能说没闲着，因为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。很多时候我们拼了一条命，保了一颗心，然后会知道有梦想的日子才叫青春，追逐梦想的日子

这是梅艳芳演唱的《女人花》。听这首歌的时候，我一直想的是我的阿姨，二姨啊，她是我的二姨妈。年轻的时候呢，她很朋克，很帅气的，高高的个子，红色的嘴唇，很爷们儿的嗓门，银色的大手镯，条纹毛呢喇叭裤。她总是喜欢一些非常绚丽的东西，扎着一个很高挑的这个马尾辫，办事很利索，很痛快。因此呢，从小迷恋她的我呢，也不走普通女孩的可人路线。可是年岁渐大的时候，我却深深的了解，外表再爷们儿的女人，内心也是小女生。这首歌来自跟梅艳芳，都已经到另外一个地方去了。张国荣哥哥。 这一生也在进取，这分钟却挂念着，我会说是唯独你不可失去。好风光似幻似虚，谁明人生乐趣？我会说为情为爱，仍然是对。谁比你重要？成功了败了也完全无重要，谁比你重要？狂风雨暴雨都因你燃烧，一追再追，只想追赶生命里一分。重新做过